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然后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想提前了解或者是提前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啦。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现在下载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呢。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正式宣布，将于2021年9月20日盛大开园了。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游客可以尽情地享受这座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畅游主题公园内的七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以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的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悬挂临时标志，也就是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将于今年的10月31日期满，之后这一类车辆不得再上路行驶，是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上午通报了相关的情况。以上的资讯呢，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全天滚动播出的整点快报。好啦，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嘉宾，真的是来打引号的拯救我们各位家长们的，欢迎我们博物整理学院的创始人郭西西，欢迎西西。 Hello， 主持人好，我是西西。 从昨天晚间开始，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圈有没有，反正我和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对了一下，发现我们的朋友圈里边就是各个家长，你知道吗？欢欣鼓舞，有没有？ 放鞭炮， 神兽要归笼了！真的，每年到了大概8月30日、31日的时候，就是那种父母难以抑制的沉浸的喜悦， 对，溢于言表。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小朋友们终于要回归他们的课堂了，要开始集体学习生活了。那么，对于一整个暑假可能有点放羊的我们家里面小朋友的一些玩具啊、书本啊、课业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放羊状态之下啊，怎么样，神兽归笼了，这些东西也得归到它属于他们的地方。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新的学期，对吧？这个是高兴之余，也可能有点焦虑的事儿。 对，我觉得还有说小朋友 学龄长大了一年，可能他对自我管理也可以再提升一丢丢，对吧？同步的， 对。然后最可爱的是，我要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朋友圈里边的真实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妈妈，就昨天发了条朋友圈，就下面呢，她配了一张图，就是她儿子给她写了张小纸条，你知道吗？铅笔写了张小纸条。好，然后呢，她说就是要开学了嘛，然后呢，昨天晚上就是线上开了个家长会 啊， 然后她说我一兴奋就把我儿子的名字写错了。然后他说小朋友就默默的，因为觉得小朋友觉得开家长会嘛很严肃，那也不能打断妈妈，就很小心的写了张纸条，然后写说是这个字，就是写了一个他名字某一个字，妈妈写错了那个，说是这个字。我想求当时小朋友的心理阴影面积， 对，80%。 这可能是个假妈妈，怎么回事啊？开这么多次， 对，我是亲生的吗？ 充话费送的。但是这个呢，也充分的表现了，就是父母真的一临近九月份的这个心情啊。 嗯，对，尤其是我觉得近一年吧，就是幼儿园总是不定期的 啊， 就是学校 就是 不定期的有这种假期的调整。对，就妈妈 网课呀什么的， 跌宕起伏的心情。 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是要冷静，好不好？因为如果比如说家里面小朋友东西很多很乱，其实对于小朋友即将要回到学校去上课，这个心情啊，它也很不稳定。然后对于家长的心情也很不稳定，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家里一乱就， 对对对。其实我想刚才想说，小朋友上学了，神兽归笼的大家就是欢欣鼓舞嘛。但是其实可能还有一转头一看，哎，我家还是那么的乱，降低了那个幸福感。 对，这本来这个幸福是100分， 对。打折了， 我说他倒是归拢了，我还得给他归置东西，60分。 对对对，今天我们让他又拉回100分， 太好了。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有就是小朋友的东西太多，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能够好好的给他收纳一下，把家庭本来属于家庭各个成员的空间稍稍的还一部分给他们，不要全都是小朋友的东西，对吧？ 对， 这个空间里面不是只有小朋友一个人在生活呀，为什么都是他的东西？有时候我看到我周围有一些家里面添了宝宝的，唉，我就为他们着急，哎，叹气，就是看到他们家里边的状况就，但我没有办法说呀，因为我也不太会，对吧？今天我听完了西西讲的，我下次去我就得会，哎，这 可以 假装自己挺会。西西今天认真的做了准备的工作，给我们很详细的要分年龄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维度？ 对，因为小朋友毕竟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嘛。成年人像前面我们讲说衣橱是怎么收纳，那厨房怎么收纳，它就是固定的，家里边就是一成，不能说一成，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小朋友真的是随他成长阶段，每个阶段他的自我的能力还有他的物品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要分阶段去来做好儿童收纳整理这件事情。对，不是一竿子就是一个水平线来把这件事情解决的，那也就不合理了。 就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学龄前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的东西大概是个什么状态？然后上了小学之后，他又会是一个状态，这跟东西的多少有关系吗？ 主要是类别，这点是比较不一样。对，比如说阶段吧，一般我们会分三个阶段，比如说0到2这种是婴幼儿阶段，它更多的可能就是个人的生活用品、衣物啊等等，还有奶粉这一类辅食类的物品，就是生活用品，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小朋友完全没有动手能力，只能是家长全力干这件事情。对， 好。墨守一剑说暑假的家里真的是太乱了，开学之后收拾好了，然后孩子放学以后家里就更乱。 不会不会， 哎，这个也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问西西的一个问题。 就 是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对吧，趁着他们归笼了，我们在这收拾一桶收拾，咔咔收拾，会不会存在于像这位朋友说的回来了以后，大闹天宫， 又打回原 样，对，解放天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是跟咱们说做自己的衣物收纳整理是完全一个类比的。前面你没彻底的收纳你的衣橱，可能下次一找，哎，还是翻的翻天覆地，对吧？ 那如果能找到每一样东西，你也都合理的给它分类去收纳了，那它就是可持续的变成那个样子的。 嗯， 对， 明白。就是回来小朋友可能不是真心的想把它全都弄乱， 找不到呀。 哎，这又想起就是曾经八零后九零后的那个笑话嘛，妈是吧，什么是妈，我这个在什么，妈我那个在哪儿，就是永远是这样。然后爸爸接起电话，哎，我妈在吗，让我妈接电话。哎，现在哦，确实是这个，就是因为是我们在帮小朋友收，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思路不够清晰， 对， 你只是看起来都归置到一块儿了，但是没有什么类别可言。 对，他没办法按你的方式方法所延续 啊。 对， 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一个脉络。 对，就是好用的原则和方法吧，我觉得是。至少你分完了类之后，或者说你这样放了位置之后，小朋友觉得他使用起来是合理的。对，而且还有那个容器，对，我就是特别想找解，每次我都发现可多想，特别多想跟大家说的 分享的东西。好，马上就要开始实用级别的推推荐了啊。豆子悠悠一二三说，小孩子的精力真的是太足了，必须要拉着他侄女出来遛，消耗他的精力。打了一暑假的羽毛球，终于熬到了开学。你确定每天都是你遛他，不是他在遛你吗？消耗你消耗完了，只有他的精力还没有消耗殆尽呢。 对，这就是我们的私人教练。 真的真的，这一个暑假怎么样，练出几块腹肌了？ 对对对， 终于孩子们要我们这个累呢也可以稍稍的哎呀放松一下。我们如果啊还能够腾出手来和精力，我们把家里边该收的收一收，依照待会儿西西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收纳物品，比方说我们的收纳箱啊整理箱的一些选择，哎，这样的话让家里面很整洁，还能找着。 对， 比方说你说打羽毛球，羽毛球拍放哪儿啊，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把它归置到某个地方。 对，是这样。 动 线， 哎，好， 动 线很重要。不同年龄的小朋友，他们要归到不同的笼里边去啦。但是在我们分阶段来给大家介绍的同时啊，如果你说我们家大概是几岁的宝宝，现在他的物品是个什么状况，占领了爸妈多大的空间，他其实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问题。 对， 我们请我们博物学院的创始人郭西西同学重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微博可以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第二条微博，我和西西的我们的形象照，有朋友说我们俩像连连看啊，这对连连看的那个图，点开评论可以给我和西西留言。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首先是最小的小朋友。 对，最小的小朋友其实刚才说了，就是零到二的婴幼儿。对，这个阶段他就是生活物品，那生活物品就是分两个位置去收纳就好了。比如说他的卧室，因为他这会儿我会发现，去客户家会发现他睡觉的位置是不固定的，不是说就在儿童房，或者不是说就在主卧，而是说也许大概率都在主卧和妈妈一起睡，或者儿童房跟阿姨一起睡。但是哎，我这会儿着了，中午我在沙发这儿呢，我这会儿怎么怎么样，我在次卧睡过去了，就小朋友。那你会发现他的就是醒了之后，他可能马上就要用他的尿不湿啊、口水巾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所以他这个东西再用的这些物品就是一个不固定的储物空间，你就不能说一定摆在某个房间的某个位置，对吧？ 这是叫随时需要用的， 对， 随手就要用的。 对，所以这些 零到两岁的小朋友， 对对对，就是零到两岁，我刚才说他第一部分就是这种每天都在用的物品嘛，我就建议放个小拉车上边，随时他在哪个房间休息，他到哪个房间要用这些物品，我就拉到这个空间里，让他随时来用，很方便。对对 对 吧？ 哦， 小拉车， 不然的话就是你每个空间的柜子里都储了他这些东西。 同类的，对，就是这身体乳，可能每个房间都有一套，哎， 然后尿不湿也每个房间都有， 好多包。 而且重点是妈妈们，当然它消耗量也很大啊，就妈妈们一定会 囤 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好， 这个小推车、小拉车、 小拉车， 哎， 对，特别适合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来用， 跟着零到两岁的宝宝走， 他在哪里休息，带到哪里去。 这有点像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背个妈咪包一样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 啊， 就是， 他承担了妈咪包的作用， 在家的作用， 可移动妈咪包。 然后你刚才说囤货了，对，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小朋友的这部分生活囤货。他们就我想说一定要在家里规划一个空间，把孩子的这一类物品单独收纳起来，就不要说我这个柜子塞两包尿不湿，那边塞几罐奶粉。真的，我见过好多客户家，我们整理的时候奶粉一整罐一整罐的过期， 因为根本不记得了。 对，然后我说好贵呢。 还好啊，现在有一些就是那就是二手的母婴二手平台，当然就是前提是你信任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啊，我觉得倒是可以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交易，就在它过期之前。 对对，你要过期之前就怕 前提是过期之前你能找着它。 嗯，还记得它。 嗯，归纳就是我们规划出一个空间专门的放宝宝的囤货。 对。嗯，这样你对它的量才有一个把控，千万不要四散这一类物品。 嗯，儿童房里面也放，你们自己爸妈的房间里面也放， 对， 客厅还放， 对，厨房也有， 厨房有奶粉，哎，而且美其名曰还是啊，我马上就要冲啊。 嗯，对， 是你倒是需要，但是呢，你放在厨房里的可能是他现在马上就要喝的 这一桶。 嗯， 对吧？对， 但你储物的就不要放在那个地方。 对，囤货的一定是找一个空间集中去放。 嗯，好。 对， 嗯，零到两岁我觉得还好啊，是不涉及到宝宝自己受纳的。 对对对，就是宝宝不会去造成障碍， 不会像刚才说放学之后又回到原样，不会有这个问题。嗯，那零到两岁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下边其实就后边嘛，后边我会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三到六学龄前阶段，还有就是七到十学龄阶段。 嗯， 那为什么卡到十？其实四到十岁是小朋友养成收纳习惯的一个最好的阶段。 嗯， 对，四岁之前他的自我动手能力其实还不足。有时候他没办法有这个能力独立完成这件事情，那其实十岁就是三年级左右啊，他如果前面没养成这习惯，你后边再教他改特别难。 哦， 对， 就我们还是要在尽量的保证在十岁以前， 嗯， 让他就已经有东西是要收好这个概念了， 对对对，有这个概念还有能力， 嗯，能动手。 对， 但是呢，四岁以前的宝宝，我觉得各位宝妈们也不要着急。哎呀，你自己东西怎么不在？哎呀，人家压根儿就还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呢，对吧？ 嗯， 那就是属于揠苗助长了。 对对对， 也不要这样， 可以引导，不能说，嗯，你怎么又怎样怎样。 嗯，好。然后有人，小熊说，如果孩子喜欢游乐场，嗯，就在家里给他做一个游乐场。哎呀。前提是，对，第一呢，这个游乐场的空间得大， 嗯， 第二个是你做了这个游乐场你还拆吗？它总会长大的哟。 嗯， 你到几岁给它拆，拆成什么样，还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再扩？ 那一定是 觉得不要了吧。 有一个上限。不不，看房子吧，我觉得是家里空间够，那这件事情可以满足小朋友的需求。 就如果比方说有小院儿或者什么，嗯，对，你置个篮球架啊，我觉得这还是， 嗯，还有不是有些房子的户型它是有双客厅的，其实是可以把一个客厅单独拿出来给小朋友来用的。嗯，对， 那置个游乐场也太奢侈了。为什么要都给他？大人不配使用吗？ 哎呦。 啊，宣誓 嫉妒， 宣誓主权。好了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适合推荐给更多的人了。这个你愿意给你的孩子造梦，是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个事儿。 因家庭而定，嗯，家庭面积而定。 好，我们接下来说三到六岁的。 对，三到六就是学龄前阶段嘛，就这个阶段其实小朋友最多的就是玩具还有绘本这两类为主。 嗯， 而且最头疼的也就是这两类。嗯，哎，这玩具今天爸妈给买两辆小车，明天叔叔阿姨来看又买了两个变形金刚，哎，还有阿姨呀，不是，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爱。我 每一次去到这样的家里，我的内心产生的一个问号是，就是叔叔阿姨们来看宝宝是一个很好的善举，但是是不是可以包括家里面的其他家庭成员，是不是可以跟爸爸妈妈稍微沟通一下，就是有可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刚买完什么玩具，然后接下来几天来了客人又给带同类型的，不能先沟通一下吗？按需再去买。 真的很难。 嗯， 对， 好吧， 就对小朋友的喜爱是抑制不住的，是吗？ 对的。 然后小朋友的那种对于新鲜玩具的 那种快乐感，哦， 好吧， 对。这个玩具就是一个纽带，你去一个有小朋友的家里去探望，你会发现带一个礼物去，小朋友对你的那个态度， 啊，对对，天壤之别。 对， 真的是。而且呢，就可能对于父母来说，一个新的玩具又可以吸引他注意力很久，也是一个短暂的休息，是吧？ 放松。 好了好了，我也别说别的小朋友了，现在想想原来我们小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现在我看我周围很多当为人父母的也是这样，就是好像恨不得这一周里边有那么两三天下了班就得带个小玩具回去。 对 对吧，我们原来其实也会跟爸妈提这个要求。 对呀， 啊，你今天要不要给我带点什么回来？哦，可能好吧，就真的是孩子的一个期待。 对， 行，那玩具 就是，对，说玩具刚才说一是小朋友期待，二是的确是现在小朋友收到的爱有点太多了，所以就造成了家里边的是过剩之后就是有点灾难现场，就是 玩具随着爱溢了出来。 对，太准确了， 太精准了。好了，玩具已经随着爱溢了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对对对，那这时候我想说一点，要如果想彻底的拯救你们家的客厅或者说儿童游乐区啊，真的是要在这个空间里尽可能的给孩子足够大的一个玩具收纳柜。 这个收纳柜是指的说比方说我现有的柜子，还是说我可能还要再去买一个柜子？ 如果说就比如说客厅吧，因为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的这种城市里的家庭更多就在客厅了，在这个阶段还在这个区域玩，那如果客厅有规划储物空间，下边是有柜子，就它身高能够到，比如电视柜，现在好多电视墙都打一墙的柜子，对吧，那下边那个空间可以来放小朋友的物品，书本啊还有玩具。那如果说原来的极简风就一条小抽屉或者一个板，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增加储物空间了，这样才能拯救你们家的客厅。 可能还是得整面，是吧，整面柜子， 至少你要买，比如说宜家有一个玩具柜，我觉得就特别推荐，它能从比如说4岁用到10岁也没问题，后边放书也 OK 的，那这个柜子储物量很可观，买两组可能一个小朋友的玩具基本上是可以都收纳到里面常用的。 而它的高度又是小朋友 适合小朋友的，对，对，它就是60厘米高， 它就叫玩具收纳柜吗？ 应该是这个名字吧， 就是 吧，对。 好了，大家自己去找吧，我们就不做具体的这个推荐了。但是这个总之在客厅这个范围，你还是比较建议说我们要给它专门的玩具柜。 对，玩具的储物空间。 这个有没有比方说透明的或者是可视的这个要求啊？ 这个柜子其实一般都是木质的，但是里边不会有那个收纳栏吗？那这个其实我们会用那种正面有一个可视窗，就是一个那种纱网可视窗，然后这个时候让那个小朋友就会看到里边的物品，这个是有帮助的。比如说里边一个是小合金车，一个是那种城市政车，那他就不用说，因为他看不见他才能全拿出来， 都拿出来看， 但看见了就 OK， 我只要这个框里的玩具我就拿着一个框就好了，你就孩子就是他的破坏力就会降低。对，好多，就我想说好多家长我们去客户家里边会，他就抱怨说啊，看我前面全收起来了，转头他就全给倒出来，就特别大的收纳箱那种。我说对呀，因为他看不见他的玩具啊。 那你推荐的那个柜子，它除了里面有收纳栏以外，它其实并没有很大，对吗？就它每一格并没有很大，所以它把它整个篮子拿出来，它就目光所及，我就知道大概有哪些了。 对对对，就是收纳这个玩具收纳的这个容器啊，就是具体到那个容器一定不能太大个儿，就是它的宽可能大概20厘米，高20厘米，大概这样是更合理的。就是它一下子像你说的，我直接就知道这里边有哪几个玩具了。对，你就可以换位思考，那种超大号的整理箱，你把你衣服都放在里边，哎，你找一件那多痛苦。孩子同理。 对，就是原来大家觉得买衣柜啊，好像设计一个某一个空间很大，就觉得哇，它一定够用。其实最后发现哦，我最好还是应该把它细分。 对， 那对于小朋友的这个玩具柜也是同理。 对， 它整体应该是大的，但是它里面应该是有细分。 给他分了具体的类别。但你刚才那个形象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说孩子全部都倒出来，我脑子就嗡一下。我觉得很多家长是不是你们听到这个环节也是、嗯、就因为有可能是爷爷奶奶在家陪他， 对不对 在你下班之前的这个时段、 回到家 出门前还不是这样的，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内心说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嗯、然后过去胖揍一顿。好了好了，就是我们掌握这个技巧， 对， 就没有这个过程了， 解决问题。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在帮他收拾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参与进来、 对，其实到这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说他可以已经开始去学习一些收纳的方式方法，或者说他可以有复原的能力了。对、这个时候他就是开始要养成他的收纳的能力了，动手的能力。这里我想说啊，就是小朋友他绝对不是天生就会收纳，也不是说到哪一个年龄之后就会收纳，我们都是小时候过来的，对吧、一定这时候是分两步的，就是第一步叫赋能，家长你要告诉小朋友怎么收纳，怎么去维持，怎么去优化，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物品。对，然后他学会了，再下一步才叫说他自己动手的时候，你要鼓励式教育啊、宝宝好棒啊，今儿把这个玩具车都放回去了。 或者是不管你们家里有什么奖励机制， 对 对吧，在各种亲子专家的建议之下可行范围之内，给他适当的奖励。 对， 就是今天哎归位了，你看我们整个家里面都很干净、那我要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对， 然后积累到几朵就怎么样，这样子 还可以赚打工零钱。 这么小吗？3到6岁就要知道钱的概念了吗？ 这很好的理财意识也有。 好，3到6岁的宝宝啊、大概的收纳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想要找到西西进一步的去咨询他，说哎我们家这太乱了啊，不是宝宝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可以来到我的微博，我今天转发的这条微博是西西自己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聊天。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第二条有我和西西图片的那一条，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好，刚才说了3到6岁，其实3到6岁呢，像你说的，它主要是玩具和绘本。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玩具柜，它主要是收纳玩具，那这个绘本也是同步的收纳在里面吗？ 对，就是还是刚才那个玩具柜，它为什么我说出来？因为它真的很好用，我们会给很多客户家里推 荐 这一款单品。对，然后它是。其实是上下两个可以组合的，下边收玩具特别适合，上边是稍微浅一点，像小书架一样的那种格局。对，所以绘本就可以收纳到上面这个小架子上。对， 也完整的帮小朋友直接把这个分开了两个部分。 对 啊，你也知道你要看绘本，我们现在是绘本时间，那就要去上面拿绘本下来。但是原则对于小朋友教小朋友赋能的这个过程、原则就是一定要教会他从哪儿拿出来的，要放回到哪里去。 对， 他真的记得吗？ 他会发，他不是是啊。刚才少说了一步啊，就是我不说有好多收纳框，可能我会分类，比如说我们会有益智类的，还有等等拼装类的，比如那种乐高啊等等，每一类我会放到一个这种收纳栏里边，然后前边会贴一个小标签，然后小朋友小时候他可能就不识字， 看不见呀、啊，看不懂。 对，我会放一个小图片在前面。对，这个小图片加文字，他为了什么？因为我是做服务嘛，那。一，让家长知道我们是怎么分类的，二，家长以后可以告诉小朋友引导一下，通过小图片就知道哦，这里是什么类型，比如一个小汽车，比如一个小积木、等等，而且还有那个可视窗，就是小朋友其实他是很聪明的，只要你告诉他，他是愿意学习的，而且你知道那是他的天地啊，当你收纳好之后他真的是特别开心， 就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容易记住。 对，而且还成为一个小警察，告诉家里人哦，你这个要放到哪里哪里去。 哎，这个监督作用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告诉小朋友，就是你看你的东西都收得很好，如果你发现了爸爸妈妈有 没放好， 哎，你就可以监督我们，你可以提出来。 对、是这样， 然后爸爸妈妈要虚心的改正，向你道歉。 对对 对不起，我没有做好。确实这是一个完全的平等对话。 对，而且是用一个游戏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推进嘛，往更好的方向推进。小朋友是很愿意接受这种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 对，而不是一味的喊你怎么又把玩具扔一地，你书怎么看完又不收起来、哦、没用。 也是哦，就你永远在指责他是指出问题、嗯、但你并没有告诉他解决的方案是 什 么。 对， 嗯，所以小朋友疑惑的点是妈妈又生气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不生气。 对， 哎，小孩也好难啊。 嗯，妈妈说为什么把玩具又都扔到地上了，小朋友脑子里那我找不到我那辆小车呀，在最下边。 对，但他内心的 OS 是那我不倒出来怎么找呢。但却没有告诉他，妈妈就没有告诉他第二步。 嗯， 就好，你现在都倒出来我也忍了，但你得一辆一辆再给我装回去。 对，那这个时候真的你要考虑小朋友的这个执行力啊，你要是那么大的一个家里边最大号的那个收纳整理箱， 嗯， 你让他都放回去他没那个能力和耐心的。对，所以容器很重要 啊、即便说这个时候父母来帮忙可能也彼此都失去了耐心。 是这样， 只会这个战况变得更加的焦灼。 焦灼。 好了好了，就是我们也不想，其实不太想给你们讲这么恐怖的故事，但是呢，确实可能是每一个家庭每天 都在发生， 都在面临的一个战场，对吧？就是啊，硝烟四起。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上学的小朋友了，因为他们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了。对对对，就是就到后面学龄阶段、嗯、像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他们家的娃儿刚好今年都是小幼升小第一天，对、 嗯、 去了自己的心仪的小学。那我想说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其实从空间到物品情况到收纳的这种方式的还有容器吧都有变化。对、 嗯、 因为首先当他变成一位小学生之后，他更多的物品就开始从玩具往文具去转变化了。对，越来越多的以后你会发现他要买的是各式各样的文具，各式各样的笔呀尺子呀如果他要学兴趣班画画呀书法呀都等等这一类的物品，嗯，还有手工相关的。就看到主持人头上头了， 真的是上头着啊，又多了。嗯，他更偏向学习类、嗯、 对、 嗯、不是玩耍， 不是玩具。对对对，但其实各有各的痛。前面的玩具可能是说它铺了一地、嗯、但你如果就是同样每个类型都要有适合的收纳空间嘛，那一会儿刚才我说的是个柜子、嗯、它更适合收纳玩具。那到这个阶段物品变得更小了更碎了类型更多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那柜子可能不适用了，它这个时候是什么，它更需要的是抽屉。 嗯， 所以呢如果你们家的宝宝是刚开始上小学的阶段，对，如果他有独立的学习区啊，他旁边一定是要配备充足的抽屉， 就是各种抽屉。 对，可能是一个抽屉柜，一二三四五，五个抽屉，每个抽屉里放不同的物品，就是那种比较浅的空间是适合学生来用的、 嗯、 柜子。 好，问一个问题，那么在上学之前的那个储物篮怎么办？那个客厅的储物柜 它是有一个过渡的，就是小朋友玩具不会一下子没了，只是说变化，然后这个时候储物柜其实他的画笔等等这一类是可以收到那个柜子里的，还有他的书同样是可以摆到这个柜子里的。他的柜子是有成长周期的嘛、 嗯、 可能是也到十岁十二岁左右，因为后边就有点矮了不适合小朋友了。对、 嗯、 那你从四岁用到十二岁用八年了一柜子、 哦、也值回这个柜子了。 对， 明白，他就是逐步在 变 淘汰。 对， 嗯，升级当中、嗯、哦，确实哦，现在想想原来我们就是你看女生最喜欢就是买各种笔 啊， 买各种铅笔盒，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就哎好像就是很希望妈妈下班带回来的从玩具升级到一个铅笔盒。 对， 期待也会有所变化。那现在小朋友可能会买一些更高级的，比方说一些电子产品啊或者什么、 嗯、对。 那这个时候你的建议是在他的书桌旁边一定要有很多的抽屉， 对， 来给他 充足的抽屉。 嗯，是因为他现在所需要的一些文具什么都没有那么厚和高了，是吧？ 对，很小、哦、就是越小的东西你收纳它的空间一定是越小的一个空间嘛。 嗯， 对，你想用一个拉篮收纳笔，哇塞，里边用一二百支笔这怎么收纳呀？ 而且还得竖着放。不是，找不着我。那这个、嗯、这个收纳的部分抽屉里面还需要再用小隔层吗？ 需要需要，就是用分隔盒 哦， 小盒子或者是买种小分隔、 嗯、 都可以、 嗯， 对，就是哪说 就是在家里边我们不用说必须都要买分隔盒啊，那你改造一下，拿一个纸袋子剪一下那个底儿，你就可以改造成一个纸盒，对吧？它的意义是分隔，把这里边分成更小的空间，这样才能不乱。 明白。 想想家里的抽屉， 哎，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是说，你看这个学期已经开始了嘛，对吧？我觉得有很多3到6岁的宝爸宝妈们，如果听到了我们节目，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之后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要去买新的，就是像我们之前说衣柜。我改造一个衣柜可能很复杂，但如果说现在你那衣柜还没起呢，我就告诉你它就有这些需求，和设计师给你的这个理念，他一定要强加给你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未必那么实用，未必适合你。 对 啊，这个时候我们告诉学龄前的儿童的爸爸妈妈，你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买那么多的柜子，而是这个柜子必须有很多的抽屉 啊。对，主持人的意思是说在 还没有 装修阶段，对 对, 对， 或者是你在布置儿童房之前， 对，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那对这个我也想说，其实能前置把这个空间都合理化其实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做整理来说，其实客户家就可以，客户在已经是一个入住的状态去帮他解决问题，但如果前边能解决好，那所有的空间都会更合理嘛。对，就是我们以前去客户家，一个书房啊，一个大桌子，就一个抽屉，还是一超大抽屉， 就没有办法了。你要不然就把这个大桌子置换掉， 对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反而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成本很高。 因为儿童房，我在想啊，就是他从学龄前到正式进入到小学这个阶段，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随着它不断的，它家具一定是在更新的， 对 啊。那我们在更新之前就要想好，我要买什么样的，比方说书桌买什么样的，旁边搭配的是什么啊？现在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搭配多抽屉的这样的书桌。 对， 那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就还有就，如果空间允许的话，这个书桌附近一定是要有这种书本和练习册的收纳空间。对，可能是个很小的小书架，对，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最开始会买升降桌比较多，现在那这个桌子上再架一个书架不太好用，那可能两边随手可及的空间最好能有一个小书架，让他随时放那些每天的练习册呀，还有课本呀等等，这是更方便，就随手可及，不要走特别远。就这些点我想表达的说，书桌旁边要有一个柜子，要有一个小书架，都是为了解放书桌表面的空间。 不然的孩子永远是 对 趴开， 对扒拉着 写作业。 然后这点其实它背后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说越干净整洁的空间是让孩子能越提高他的专注力的。 不然左边是语文书，右边是英语书，他首先写作业的心理压力和动力就 对找不到了，不写了。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哎呀，我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作业要写，心理压力太大，不想写。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那我去看一个别的， 对，找一借口去厕所。 哎，你这一想到，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妈妈把暑假的时候去捐书，然后就划了，发现小孩把暑假作业藏在里面捐出去。然后他妈想把他胖揍一顿，他的理由是山区的小朋友也需要写暑假作业。我在想妈妈那个时候就又好气又好笑，是不是？好像他这个逻辑也是对的，但是山区小朋友写作业也不用你操心，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小朋友他前置的要焦虑， 对，就是你为了让他说能更专注的学习，做学习这件事情，和养成说每天定时定点我来让你来到桌子前，你的书桌前来学习，就你是需要把这些帮他去前面规划好的啊。就我们去客户家收纳，真的是我为什么我说把桌面释放出来，我会发现啊，客户家那个小朋友桌面整整的铺满了书和卷子，一个初中生。那其实这种状态下，我认为他是没办法很集中注意力学习，很容易走神，旁边看见这个东西去走神，右边拿起一本书去翻一翻，专注，好不容易建立那么一丢丢专注力全被发散掉了。 明白了，就是书桌一定要保持它的干净，而且呢考虑到现在大家本来又是用升降桌，那你也不太可能在上面再去添加一些东西，那好了，书桌就 保有他书桌自己的功能，桌子嘛， 对， 就是用来写作业的地方，学习的地方，那其他储物就交给柜子和抽屉， 对， 但也还是原则就是离书桌要近， 对，就近收纳， 不然的话小朋友又以这个我要起来一会儿， 对，我去放东西， 哎呀，斗智斗勇的一个学期又开始了，各位家长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在收纳享受收纳的同时，也跟小朋友一起，我们把这件事情先规划起来， 对， 做起来啊。当你觉得他没有那么头疼的时候，其实你传递给小朋友的也是一个信号，就这件事儿没有很难。不然的话，你每一次啊念叨说，哎呀，又要给你收东西什么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事情这么难吗？让妈妈这么焦虑吗？让爸爸这么烦恼吗？对吧？他也 压力很大， 对，不想来做收纳，还不如变成很轻松的，我们就很轻松的去应对他。 对，变成一个小习惯就好了，顺其而然。 一起来做，虽然很难，但是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好了，好了，后面都理顺了。好，谢谢西西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理顺这个学期即将要开始的收纳的工作， 对，大家家里都变得更整洁。 也希望九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再请西西来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步入正轨了，我们说一些小的问题就行了， 哦， 对吧， 对， 今天讲了大的方向了，细节大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这俩月还有什么，也可以持续的到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提出你们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西西。 谢谢主持人。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再见喽。 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好自己吧。夏有清风，春有白花，用时光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